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看《弟子规》，请看《余力学文》第32条。那么这里呢，我们可以感受到，前面所讲的呢，无非都是我们的一些行仪啊，我们的言行，我们的态度，还有我们居家生活当中所应该注意的事项。那么从余力学文呢，他就告诉我们，人要不断的提升，提升自己的内涵，那么就要好好的用功读书。所以当我们有空暇的时候呢，应该把空暇的时间呢用来啊充实自己。所以从32条到33条呢，都告诉我们读书应该用什么态度来读，一直到最后一条呢，都是告诉我们在求学方面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态度呢来学习，才会学得好。请看第32条，不力行但学文，长浮华成何人。那么这一条呢告诉我们，我们学习任何世间的一项学问，我们都要有恒心，要有耐心，要有毅力。这个力行呢就是要有恒心一定要努力去做，努力去学习，你才能学得好。所以他就讲到，不力行但学文，长浮华成何人。如果你没有好好的学习，那么你所学的就没有办法有成就，你所学到的只是很肤浅很表面的而已。这样呢，对我们的学问不但没有办法累积，同时呢，你没有奠定良好的基础，以后你再学其他的东西呢，也一样学不好。所以此地呢，告诉我们修学的态度要懂得恒心，还有毅力。那么为什么说不力行，它会变成浮华之人呢？我们都晓得，现代的人，凡是学习任何这个事物，学问也好，他都希望呢能一触可及，也就是说能用很短的时间呢就把它学好。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学问它要累积，学才艺呢也是如此。我们看人家有一手好的功夫，只有羡慕，不晓得好功夫它的这个后头呢需要堆积多少的努力才有这样的成果。所以古人有一句谚语，他说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这个也是告诉我们，我们看到别人这么好的成就呢，也是下尽了很多的功夫才有办法学到。那么此地讲呢，就是叫我们学习当中呢不要好高骛远，因为我们学任何这个才艺也好，做学问也好，你不能深入去探究，你就没有办法学到它的精华。 学到他的意趣啊，这个宗旨所在。所以呢，学的很多，到最后呢，都只有很肤浅而已。成何人呢？你会变成怎样的人？还是一样没有学到。所以古人他有提到，如果你读了《论语》之后呢，读完之后，你的这个言行举止，你的态度呢，完全没有这个受到潜移默化之下呢，那么就等于说你白读这一本书。所以此地呢，告诉我们，学习啊，一定要认真，没有认真，你学的很多，还是一样很轻浮、很浮躁的。但力行不学文，任己见昧理真。那么这里呢，又讲到力行，你很用功、很努力。那么我们都晓得，学问呢，它可以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理解力会越来越丰富。那么如果说你裹足不前，自以为啊，我读这样就够了，已经自己很满意了，那么这里呢，他就提到，不学文，任己见昧理真，你就会随着自己的这个欲望，随着你自己的想法看法，认为自己呢就是对的。所以有很多事情的这个义理所在呢，你就没有办法再进一步的深入还有提升。那么对于自己来讲呢，也是有很大的这个遗憾。为什么？人的学问呢，应该随着你阅历的丰富，随着人生的历练呢，相对的要提升才对。做学问如此，做人呢也是要如此，都要同时啊，外在与内在呢都要同时的进步才可以。所以这里呢也勉励我们，有空闲的时候呢，我们不忘啊展开圣贤的典籍，从圣贤的典籍当中，我们反观自照，我们的内心与圣贤有何差距。那么如果觉得说自己呢差太多了，我们可以见贤思齐，随着圣贤的教诲呢，我们依教奉行。那么在我们的人生旅途当中，我们会觉得呢，生活啊越来越美满，越来越幸福。所以此地呢，最主要还是在提醒勉励所有的人，读书要有恒心，没有恒心，我们没有办法读好。那么即使我们做学问啊，自己觉得已经读得不错，更不应该自满。自满的人很容易自傲啊，自以为是。所以这里任己见呢，就是自傲之后呢，你会任凭自己的意思来这个做一切的事情。那么这样呢，很可能啊，有一些事理呢，你都会被蒙蔽啊，会障碍你自己个人的思想意见。那么这样呢，就失去我们活到老学到老的真意的。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一条，33条，读书法有三道，心眼口信皆要。那么我们都晓得，很多人看到自己的子女呢非常的用功啊，每天呢专注在这个课业上，你看他呢每天读到三更半夜，可是呢考出来的成绩呢却非常的差，非常的低落。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想一想，人为什么很用功，那么效果那么差呢？可以说事倍功半。原因呢，就是不懂得读书的要领。所以此地呢，古人告诉我们，读书有三个要领，这三个要领呢，都要同时具足。那么就是心、眼、口。但是我们看这三点呢， 眼睛在看，口呢也在读，但是心如果没有专注在课业上呢，那么也是白看白读。所以即使心眼口这么重要呢，最主要的还是在你的心。心如果没有专注，心有旁骛，心有挂碍，心里头呢想着其他的事情，这些呢都会妨碍我们读书的效果。所以此地呢，从小我们要告诫学生。那么以前的人呢，他们教导孩子读书，通常呢他们还会观察，比如说过去的老师呢，他们看到学生虽然很专注在学习，眼睛呢也盯着老师，但是老师呢如果所说的学生没有反应，那么也可以说学生完全不懂。所以呢在教学还有在学习的过程，或者说这个我们在学习或者指导别人学习的时候，我们都要特别注意到他所学的有没有效果。那么有很多人呢，他觉得他很认真，可是呢达不到那个效果，所以呢就灰心了，对自己呢丧失了学习的信心，那么这样呢也非常的可惜。所以墨头呢有一句话叫信皆要，那么这个信皆要呢有不同他的解释跟看法通通对。他认为呢这个信皆要指前面三项呢都非常重要，一定要做到。但是墨学呢觉得一个人在这世间上，不管我们学习任何一项学问或者说功课，对自己呢都要有信心。有坚定的信心呢，你就会有力量还有精神，你会激发出来勉励自己呢好好的再接再厉。所以此地呢如果用信心来解释也可以通的。所以这一条呢告诉我们，读书要有要领，这个要领呢心眼口，但是最重要的呢还是在于你的心。你能这样专注的学习，再加上你有坚定的信心，那么你读书就会读得很好。如果说我们学习有障碍，这个时候呢应该要想一想，我是哪里犯错了。那么后面呢下一段他就有讲到读书呢很切记的一些现象。什么现象呢？方读此勿慕彼，此谓中彼勿起。这个现象呢就是你读了这一本书，内心呢又想到其他的一本书。就好比学生呢做功课，现在写国语，他想到哇我数学还那么多，写数学的时候呢又想到自然，哇我自然呢还有那么多实验还没有写。如果你会这样心里有旁骛，会惶恐，会想到说我还有那么多还没有做，那么你的心呢就起了很大的烦恼，就会起了很大的这个障碍。障碍你什么？障碍你不能专注做你现在的功课。所以此地呢教我们怎么读书呢？你这一本书还没有读完，你的功课这一门呢还没有做完，那么你就专注，你专注之后呢你就有智慧，你的聪明智慧呢不会被你这个心有旁骛呢就给你呢这个分散掉。所以你只要专心冷静下来，就可以一一的把它完成。千万呢不可以心里这个想着其他，这个慕彼呢勿慕彼，就不可以心里呢想着其他，彼呢就是其他其他的课其他的功课。那么我们也想的成年人呢他读书有时候看到这么厚厚的一本，哎呀心里想我要何时呢才能读完，所以往往呢也是虎头蛇尾，前面看一点 中间翻一些，后面呢再看几页啊，那么这一本书呢就囫囵吞枣呢就全部看完了。那么如果说像这样的话，这样的读书方式呢，我们要真正啊了解它各中的真理真谛所在呢，往往没有办法达到。所以古人他们勉励自己呢，都是一部书读完之后呢再读另外一部。我们看到历史的记载，唐朝呢他们的这个科举太学啊，这个太学里头，他们里头有论语啊，有四书啊，有五经，那么几乎呢每一部经典呢他所学习的这个年限呢是一年。举个例啊，他们《孝经》跟《论语》呢，就要用一年的功夫才有办法把它修学完毕。那么我们现代人呢，你叫他一本书读一年，就只有读那一年啊，那一年呢都是读这一本书，往往很多人都没有这样的耐心。他认为呢，我看一看，翻一翻呢，翻完了啊就算了。但是古人呢做学问就大不相同，所以有道是一经通，所有的经典也都会通达，但是前面的这个耐心培养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前面呢修学的态度在力行，在恒心跟毅力。那么此地来讲呢，也是告诉我们，当你看一部书的时候呢，你一定要从头读到完，慢慢的看，没有关系。你只要能通达，你其他呢也可以通达。所以他讲，此谓中彼悟起啊，这一本书呢还没有看完，这门功课呢还没有做完，你就不要心里羡慕啊其他的功课。那么读书如此呢，做事也是如此啊。有的小朋友呢。啊，不只是小朋友，很多成年人呢也是有这样的毛病。这件事情呢还没有做完，他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呢，所以就把这件事情呢丢着，然后又做另外一件。做另外一件呢还没有做完，他又想到啊另外一件事情呢还没有办妥，所以又去做。结果到最后你看，三件事情呢都搁在那里。所以这个呢也是很不好的习惯。读书贵在能运用，那么此地呢读书如此啊，要一步通达之后呢再接着下一步，做事呢也应当要如此。我们再往下看，宽为限，谨用功，功夫到，至色通。那么这里呢也告诉我们，读书要有次第啊，时间呢要会规划安排。那么我们都晓得，做学生的往往呢会投机取巧。怎么说呢啊，每天下课回来呢，他不知道今日事今日毕，不知道呢要把今天的功课先复习。那么就累积了很多，累积很多，到接近考试的时候呢紧张兮兮啊，这个时候呢时间非常的紧迫，就开始猛啊，很猛的这个很用功啊，非常精进，非常勇猛。我们也看到很多图书馆平常没什么人，一旦快要考试的时候，哎呀真的是人满为患啊，人满为患，很多人都挤在那里拼命的读书。那么这个呢也犯了《弟子规》里头告诉我们，我们读书求学呢应该每天都要读，而不是呢把它累积在一起啊，为应付考试而读书。那么这里讲呢宽为限，就是你读书的时候呢要有一个目标，比如说我们今年我们要看哪些书，你把它定下来。那么定下来以后呢， 每天按照进度呢来读，来用功，跟我们现在一般人完全不一样。读书呢是为了考试啊，尤其是学生。那么如果我们成年人，你是父母，如果你每天把家事做完以后呢，你能开始展书啊，来这个熏习啊，与古人在一起，或者说看一些你知识啊领域范围之内，你工作范围之内的这些典籍呢，你能做很好的模样。那么孩子呢，在家里，他看到母亲、父亲每天啊做完事情呢，就把剩余的时间都在读书，那么你就树立了非常好的模范。孩子从小呢也会很喜欢读书。那么假使呢，做父母的啊空闲下来呢，就开始看电视，那么孩子呢也会跟你一样爱看电视。即使呢你在客厅看，孩子在这个房间做功课，他也会受到影响，他会经常呢开门看看啊，今天电视呢已经演到哪里。所以父母在家里能多看书，树立好榜样，孩子呢也会很喜欢看书的。过去呢曾经有一位长官，那么墨雪就请教他，他年龄呢已经有60了，但是呢他几乎可以把一些法规法条呢背得滚瓜烂熟，非常的熟。我说这些都很难背，我们年轻人记忆呢都不好，为什么你还可以背得这么清楚呢？那么他就手呢右手拿出来一本小小的法规，左手拿出来口袋呢又是一本，左上角呢这个拿起来又是一本。那么他就告诉我，在这个工作的领域方面，他凡是要了解的这些法规呢，他随时随地呢都在读。那么我就问他，那么你怎么背呢？像有一些法规呢几百条，你怎么次序不会颠倒呢？他就跟我说，每一条呢读50遍，口呢要念出来50遍，50遍之后呢再慢慢的啊用记忆的方式呢来想一想，回忆一下。不行呢法规法条呢要随时随地呢都要看，一有空闲就要看。那么他说他从孩子出生之后呢，孩子看到父亲这么用功，所以两个孩子呢也非常的优秀，从小呢读书都不要大人盯他。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作为父母的应该要有这样啊，为小孩呢树立良好的榜样，这样呢不但这个可以相得益彰，同时呢你在教育子女的过程呢也会很轻松。为什么？你可以减少这个金钱，他不用补习，他认真他就通达，所以何乐不为呢？那么此地也讲到功夫到智色通，那么我们读书呢最怕遇到困难，遇到困难呢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好了我不读了，然后把这个困难呢就跳过去。尤其呢是理科，很多小朋友呢他通常也有这样的这个毛病，遇到困难呢就不想去突破啊，就会觉得说啊好烦我不会，再不然呢就把这个题目呢丢给父母。那么父母呢啊问他说你会不会，他往往说我会的，结果考试出来了一看到数学60-70分，你问他他好像会似懂非懂，其实呢是不懂。那么此地呢也告诉我们功夫到智色通，首先呢我们要排除内心对这种困难的题目啊，困难的问题呢要不要怕它，面对它呢就要想办法解决它。 过去求学的这个阶段也曾经碰到很难的数学，那么这个数学怎么办？没得问，明天呢要交，所以当天晚上呢，我就花了3个小时，就慢慢的去思考，去推理。经过3个多小时的努力呢，终于啊，我解出来了，非常的高兴。从此之后呢，我对数学呢不再害怕。为什么？我认为我可以做到，只是时间呢长一点。那么慢慢呢，因为你解除自己内心的障碍以后呢，你对数学不怕，那么你就会啊，就会兴起这种兴趣。兴趣呢，一旦建立以后，你多做了，慢慢这个解答呢就开始快了。从3个多钟头，那么后来呢，渐渐啊进步，到最后呢，数学就不怕了。所以最主要呢，还是在我们内心，你有心去做这个问题呢，你就有能力去突破。可是你无心去做呢，你功夫没有下到底，那么你就没有办法通达。所以此地讲，只要你功夫到，你下的这个功夫足够啊，你的努力呢够的话，肯定你一些不能通达的也能通达。那么假使呢，做学问当中啊，学习过程当中，我们心里有疑惑，应该怎么办？此地就讲到，心有疑随杂记，救人问求却意。那么此地就讲到，当我们有疑惑啊，没有办法了解的时候呢，就应该啊，随时随地呢请教会的人。如果是同学当中呢，先请教啊同学比较优秀的啊，这一科比较专门的，我们请他帮忙。为什么呢？你不能通达，你累积的会越来越多，尤其是数理这一方面的，前面不懂了，后面呢啊连带的这些都没有办法通达。因为很多数理呢，它是有连带关系，所以此地呢，只要心里有疑惑，要把它记下来，随札记，随时呢把它记下来。救人问，求却意，你应该呢要不耻下问，啊，别人呢比较了解，比较清楚，我们应该呢要很虚心的求教于别人。那么也有很多人呢，他不愿意啊替别人解答。有时候我们碰到这种情形呢，怎么办？啊，我们可以参考其他的资料啊，比如说参考书、工具书呢，它同时呢也可以替我们解决这个疑惑。但是最主要呢，还是要靠自己啊，自己呢先去探究，没有办法的时候呢，再请问别人。曾经有一个母亲，她这样跟我反映，她说她的女儿呢当班长，可是家里呢电话每天呢她几乎要讲接1-2个小时，那么母亲呢就要我来告诫她的女儿。后来呢有机会，我就单独找她女儿问说，你为什么电话这么多呢？是不是你的朋友很多？他说不是的，是因为同学呢有很多的问题呢都来请教他。那么我说，那你这样会耽误你的功课，对不对？他说对。我再问他，那么这些同学呢，他们平常他们的学习态度情形怎样？他说有的人呢，这个在抄作业的时候呢，他故意不抄，反正家里呢还有这个，回到家里呢还有同学可以问。那么有一些呢应该解答的啊，应该把这些重要的题目抄下来呢，有一些呢他也不愿意啊再去这个抄下来，他就专门呢依赖学生。那么我问了这个同学，我问他这些同学他平常在校的这个情形如何， 学习的情形如何，他告诉我多半呢都有这些毛病，所以他想说我回到家里呢，我请教班长就好了，我何必在学校很认真。那么他完全呢以自己的这个自私的心呢不愿意写，然后就把这个问题呢去请教别人，这样也不对。也曾经呢碰到这样的一个贤敏的母亲，他就讲有一次呢他的女儿他检查到这个联络簿，他发觉呢他有多样的这个作业呢好像没有写也没有做，因为看到老师的评语之后呢他开始这个对女儿呢多加的追问。后来呢他女儿就说我要问同学啊，今天应该做哪些，这个母亲呢他就禁止，他说我禁止，我绝对禁止你今天你所应该要做的你竟然没有做，然后要把责任呢再去推给别人，再去抄别人，你有靠山这样不行，学习呢不能靠别人，一定要自动自发。所以这个母亲呢她就宁可隔天女儿呢被老师处罚，而且呢联络簿上呢也写了几句请老师呢严格执行，不守法不守规矩一定要处罚。那么这个孩子呢被母亲这样教导以后，他就不敢呢用这样的方式投机取巧的方式呢把所有的这个作业还是老师应该交代在学校呢不愿意做好，回到家里呢电话一拨，全部呢找靠山，这样呢是很不对的。那么后来呢我就跟这个班长讲，这样的话你长久下来呢不但你的功课受到很重的影响，同时呢你也不是在帮忙他，你也是在害他。为什么你害他呢？这个没有办法自力更生，没有办法呢自己好好的学习，所以从此之后呢你应该婉转的跟他讲你要做功课你很忙，要跟他拒绝，因为你这样的帮他长久下来不是正确的。所以在此呢我们也建议家长对子女的功课我们要把它这个加以查证一下，是不是有这样的毛病，有这样的毛病呢一定要及时的来制止它。那么此地的救人问求却易呢也有很多人果钱不足，比如说不懂自以为懂，不明了呢自以为明了，结果呢这个以讹传讹因为自己以为明了了又教了别人，那么就误导了别人。所以在此地呢古人告诉我们要有不耻下问的这种精神，要精益求精，做学问呢一定要以通达明了为主，这个通达明了呢要自己呢有所悟处才算是真正的明了。我们再看34条，房事清墙壁净，积案结笔验证。那么我们读到这一条呢我们也反省自己，自己的书房自己的卧室是不是也经常保持很干净。那么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呢也曾经问卷调查学生会自己整理自己的房间整理自己书桌的有多少，往往呢非常少，寥寥无几，那么几乎呢都是父母替他整理。由此可知呢小孩从小呢这种家庭教育呢几乎都丧失，那么这些学习的机会呢都父母把他给剥夺了。所以我们读到房事清墙壁净积案结笔验证， 做父母的应该要让这个孩子呢，让他学习，要教导他怎么整理。那么我们这里讲到房事清，就是你要整齐清洁，墙壁呢也要干净。有很多小朋友呢，他很喜欢画图，甚至呢在墙壁上呢画了一排的火车，画完以后呢自己非常的高兴，他请母亲看，说爸爸妈妈你看我画的这个火车呢漂不漂亮。父母呢看到孩子这么天真，也舍不得打他，只好呢这个再把它粉刷干净。所以从小我们对于孩子呢也要教导他，除了内心呢要清净之外，我们外界的环境呢也要保持干净。首先呢父母就要做良好的榜样，子女呢才会向你学习。积案节，这个积案呢就是书桌啊，我们晓得有很多人看书呢他没有养成良好的习惯啊，东一本西一本，零零乱乱。那么只要读书的时候呢，他自己的桌上只要有一角还能放一本书啊，他自己就觉得很满足了，从来呢不会这个整理自己的书桌。像古人朱熹啊，他每一次在书房读完书之后呢，一定要把它收拾，收拾得干净，他才有离开书房。我们说一分沉浸得一分的利益，有十分的恭敬呢，你就能得到十分的利益。所以此地讲积案节，就是要保持我们书桌的整齐与干净。笔砚正呢，古人所用的这个文具就是文房四宝。那么今天呢没有毛笔也没有砚台，但是我们的文具，我们的这个所用的这些笔呀、橡皮擦等等这些用具呢，文具我们也要把它排得非常的整齐。墨磨偏心不端，字不净心先病。那么此地呢就讲到古人啊，他要写字他要读书呢，旁边啊一定要备好这个文房四宝才有办法写。那么此地讲说墨磨歪了，那么就表示呢你心里有旁骛啊，心里呢不专心。我记得小时候呢，父亲如果要写书法的时候就会叫我去旁边磨墨，那么一尺的清水要把它磨得这个恰到好处，总要半个钟头到一个钟头。他示范给我看的时候呢，我牢牢地记住。那么他也有要求，第一个呢手要握好不能握歪，第二个呢不能碰到你的手，这个墨水呢不能喷出来，不能手碰脏，同时呢也不能溢出来，不能溢出来呢不能溢到纸，不能溢到你的衣服。哇，那这个条件呢也可以说相当的严格，但是呢我也可以做到，因为我就按照父亲所教的方法呢，这个握好以后呢就慢慢的磨。磨呢力量要平均，要均衡。如果你力量呢不均衡，你磨的速度有快有慢，你的墨条呢就会歪的。所以到最后呢磨好了之后呢，请父亲来检查，他会看你的墨呢有没有平，有没有歪。你有歪呢就证明你在磨的时候呢不专心。那么你有溢出来呢，就表示你的眼睛你没有看到这个墨的磨墨的这个速度还有它的快慢，所以它才会溢出来。所以古人教导子女从小呢由这个磨墨的功夫当中来训练他的耐心。那么我们现在呢没有这种机会学习到 可以这个磨磨来训练自己的耐心。但是呢，我们可以从小朋友的字来观察他有没有耐心。有很多人都抱怨说字很丑，那么我就会讲说，会问他，反问他，字为什么很丑？你是不是眼睛没有看你怎么写？他说对呀，干嘛看，就手呢一直写下去。我说不对，写字呢要意在笔先，你的心意呢，你的心要在你的笔下笔之前呢，你就要有心里呢就要胸有成竹，你就要知道说我这一画这一笔呢要走到哪里。你不能笔呢拿起来就写啊，不管是毛笔或者说硬体字都是如此。你要专心，要有耐心，首先呢就是要有耐心，一笔一画呢清清楚楚的交代好，不要呢揪在一起。所以字不静心先病，这个字呢写的歪七扭八的时候呢，首先要检查的是你的心啊，你的心呢有没有静在那里，有没有很专注就在写字这里这个功夫上面。如果你心里呢打从心里就不想写，那么怎么会写得好？所以字写的丑，我们先要想一想，我是不是有不专心。你很专心，你眼睛盯着你的手，你的心意呢在你的手之前啊，他要写到哪里，到哪里该停，到哪里该顿，你心里有个底案，再加上你有美感，那么你写出来的字呢就会很漂亮。所以字不静心先病，是因为我们心里啊有毛病。什么毛病呢？就是不专心的毛病。所以这一条呢告诉我们，不论你写字做功课，都要反观自省，自己有没有专注在里头。你有专注，你肯定呢会写得很好，读书呢也会读得很棒。我们再看下一条，列典籍有定处，读看毕还原处。那么读到这一条呢，我想很多人都会有会心一笑，有这样的感觉。过去呢，墨学还没有教弟子规的时候呢，都是书啊看到哪里呢放到哪里，所以家里呢除了厨房没有书以外呢，几乎到处都有书。那么这里呢也可以说啊，这是每一个人经常犯的这个毛病。此地呢告诉我们，列典籍有定处啊，我们呢要把书籍所有家里的书呢要排列好，把它放置好，放在书柜上面，要有固定的地方啊，不要没有固定的地方呢经常在找书。尤其呢子女如果很多啊，这个家里的书呢也很多的时候，往往你会听到叫声啊，妈妈我什么书不见了啊，爸爸我哪一本书呢放在哪里，你可不可以帮我找。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毛病呢？都是换了啊，都是犯了这个读看毕没有还原处，都是读看毕呢随便放。所以在此地呢，我们做父母的大人呢也应该要深深的检查自己，当你的书看完之后呢，你有没有把它收好。你没有把它收好呢，有时候这个家里啊，这个弟弟妹妹很小的，哥哥姐姐呢没有及时收好，这个弟弟妹妹呢不分青红皂白呢会把他的这个书呢在那里乱晃。所以有很多小朋友呢啊，他们在家里为什么会吵架，有时候这个因素呢也是其中重要的因素所在，吵架啊打架啊很重要的因素所在。所以从小子女 看完书一定要告诉他，要爱护书籍呢，要把它放好，而且呢，要放在固定的位置。同时呢，也要指导他啊，教导他呢，书要怎么排列，比较整齐，比较好看，比较好拿啊。这个做父母的从小呢，就要做很好的榜样，来教导自己的小孩。虽有疾，倦恕其；有缺坏，就补之。那么这里呢，就讲到我们读书呢，读到一半，可能呢有人找我们，有人叫我们。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随时呢，把这个书呢收起好，收拾干净啊，收拾这个，把它整理好以后呢，再离开。我想呢，时间再赶，也没有差那一分钟。三十秒呢，我们可以把书落好。那么也有很多人呢，他因为很急啊，他可能呢要出去办事，所以读到哪里呢，他就把它折角啊，把这个书呢，把那个页码就把它折起来。那么这个呢也是不好的习惯。古人告诉我们，书呢要好好的爱惜，不要让它呢有缺损。那么如果你把它折角啊，这个折久了，我们会觉得这个书好像很旧。我们呢爱惜书，我们就要让它保持的整齐美观。所以书读到哪里，不应该把它折角做记号啊，应该呢这个用书签把它夹起来，不要让自己呢轻易的用这个折角的方式呢来记到说读到哪一页，这样对书本呢可以说是不恭敬的。有缺坏就补之。那么我们都晓得呢，古人的书啊，他们的书籍呢往往都是用针线所缝制的啊，这样呢来把它固定。那么我们今天呢科技不同，这个我们的书呢也可以说是相当的紧固。所以当我们呢如果说这个书经常读，它可能呢会有这个磨损，尤其呢是工具书，像字典这一类呢经常翻，那么我们对这样的书呢我们也要爱惜它。翻的时候呢有很多人噼里啪啦动作呢非常的粗鲁，这些呢也是很不应该的。我们爱惜课本呢，在翻阅的时候呢要轻轻的不要很粗鲁的。很粗鲁的你翻书呢啪啪啪的，我们会觉得说很心疼。我们想一想，古人把这么好的书籍呢流传下来，到了我们今天，虽然呢得到书很容易，但是我们也要存着恭敬之心呢来爱惜这些书籍。那么也有一些小朋友呢，书本拿来以后他很珍惜，他会把它先包好，用了一学期以后呢还是这个非常的新颖。那么也有一些小朋友呢，他就比较随便，很草率他会在课本里头呢东画西画的，把课本呢涂得脏兮兮的，这样呢也非常的不好。如果我们读书的时候，我们看到每一页呢都非常的干净整齐，我们的视觉呢也会觉得很舒服。所以做父母的，当你的子女有这个喜欢在课本上乱画的毛病，我们也要及时的制止，让他呢从小就建立爱护书籍、敬爱书籍的这种观念。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下一条。非圣书秉物事，必聪明坏心智。那么这里呢就提到书呢并不是天下的书，种种的书呢都能看。 好的书可以让我们受益良多，不好的书呢也会污染我们的心智。所以此地就讲，不是好书呢秉物事，秉呢就是这个抛弃它的意思，就是不能看，要丢弃啊，不可以看它。必以聪明，它的坏处呢在哪里？它会掩盖你的聪明，它会掩盖你的智慧，它会让你的智慧呢蒙蔽，它呢会破坏你内心的这个清净啊，所以坏心智会破坏你的这个内在，你会污染到。所以呢，康熙皇帝他在对他这个后代子孙的庭训里头呢，他就交代，他交代什么呢？他交代说，20岁之前呢，不要给他读小说。他说很容易染习到这种权谋技巧，尤其呢，这个他们涉世未深，不懂得明辨是非之下，你这么小呢，就给他看这些，这个人心态上有恶的这一面呢，啊，这个小说里头都是杜撰的。有这一面的污染呢，从小就应该要禁止。那么康熙皇帝呢，他同时呢也自我要求勉励。他怎么讲到呢？他说朕呢贵为天子，有很多话呢听不到，因为很多人呢不敢跟他讲实话。那么他如何呢来警惕自己到底有没有犯过失？所以呢，他说他唯一每天都一定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读古书，读圣贤的经典呢，来检查每日所作所为是不是哪里有过失啊，哪里呢有缺失，施政方面呢有哪里有缺失。他完全呢按照这个圣贤的经典呢来检点自己。那么我们也晓得康熙皇帝呢在位61年，他非常提倡这个儒学，儒家的学问，在皇宫里头呢还有每天请这些这个儒学的专家呢日讲四书。那么我们就晓得以前的皇帝呢，他对自己的要求有多么严格。那么我们今天呢读到弟子规，我们也想到啊，我们看到古人这么好的这个学习榜样，我们也应该要效法。好的书籍我们要多读，一再的读啊，有道是这个读书百遍，其义自现。那么这里呢也告诉我们，身为父母的一定要经常看看关心你的子女，他所阅读的书是什么。墨学呢曾经有一次啊，下课之后呢，因为家长晚一点来带小孩，那么我就看他从书包里头呢取出一本漫画书再看。我就跟他讲说啊，季老师翻一下。结果呢，我稍微翻一下，我才发觉里头的污染啊，里头的内容呢实在是不堪入目。那么有时候呢，这个做家长的他不了解学生啊，这个在外啊，自己的子弟他在外呢，他是不是有接触这么多的不良的书籍？所以这个呢也非常的重要。那么我看了之后呢，除了告知这个家长之外呢，同时呢也跟学生讲，凡是你在课堂上的看其他的书呢，一定要经过我的同意你才能看，不能看绝对是没收。为什么？不好的书呢的确是伤害非常的大。最后呢，我们看最后这一行，勿自暴，勿自弃， 圣与贤可循之。那么这里就讲到说，人不能够对自己没有信心，一定要有坚定自己呢有能力。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对于自己呢要有什么心呢？要有自重自爱之心。什么叫自重呢？就是你不愿意随便的抛弃你自己，放弃你自己。你呢要自己尊重自己呢，就要珍爱自己，珍爱自己呢就要自立自强。所以此地讲物自暴物自弃，不要轻易的说我不行，不能对自己没有信心。所以古人呢对于立志这一方面呢非常的强调，人一生呢要立定志向，有了目标有了方向，我们呢想一想圣贤之道，我们也可以向他学习，渐渐的呢我们也可以达到。这个循志呢，循就是渐渐的意思，我们渐渐的也可以达到，像这样。所以人在这一生当中有机会学习，我们要把握住机会。那么我们今天有这样的这个机缘读到弟子规，我们更应该好好的深入，帮助自己，同时呢也帮助周遭之人。如果你是父母，你还可以教育好你的子女。墨学呢才疏学浅，承蒙老师一再的这个指导，所以呢斗胆向这个大家报告学习弟子规的过程，讲的不对不正之处呢还恳请十方善知识多与指导，谢谢。